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三分，天地品，第四之三。儿时天地是，即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四大王众天，乃至色究竟天，闲坐十年。尊者善现，乘佛神力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于大法语，我等近者为供养故，各宜化作天珠妙化，奉散如来应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并比丘僧，尊者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为供养。十，天地士及诸天众，作是念已，便各化作天妙银花，奉散供养。十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花溪充满，以佛神力与虚空中令成花台，庄严殊妙，亮等三千大千世界。具受善现，都思事宜，作是念言：今所散花于诸天处，未曾见有。是花殊妙，定非水陆草木所生，应是诸天从心化出。使天地士即知善现心之所念，为善现言：此所散花，实非水陆草木所生，但是诸天心所化现。儿时善现于地士言：此花不生，即非花也。使天地士问善现言：为但是花不生，为于法已而。善现答言：非但是花不生，于法亦无生意，何谓也？乔世家，色亦不生，受想行识亦不生。此既不生，既非色，乃至识，所以者何？以不生法离诸细论，不可施舍为色等故。眼处乃至意处，色处乃至法处，眼界乃至意界，色界乃至法界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眼处乃至意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地界乃至识界，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无明乃至老死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断界乃至无为界，苦集灭道圣地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八解脱，九次第定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无眼六神通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三十二大实相，八十随好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欲留相欲留果，乃至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欲留亦来不还阿罗汉，独觉菩萨及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应知一耳。十，天地士切作是念：尊者善现智慧甚深，不坏假名而说法性， 佛知其意，便应彼言。如乔释迦心之所念，具受善现，智慧甚深，不坏假名，说诸法性，使天地事即白佛言：尊者善现，与何等法不坏假名而说法性？而时佛告天地事言：乔释迦，色乃至识但是假名，如是假名不离法性，具受善现，不坏如是色等假名而说色等法性。所以者何？色等法性无坏无不坏，是故善现所说亦无坏无不坏，如是乃至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应知一耳。乔释迦，具受善现，与如是法不坏假名而说法性。而时善现于帝释言：乔释迦，如是如是，如佛所说，诸所有法无非假名。乔释迦，诸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但假名矣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不与色学，亦不与受想行识学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不见色可与众学，亦不见受想行识可与众学。如是乃至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应知一耳。时天地士问善现言：诸菩萨摩诃萨何因缘故不见色，亦不见受想行识，乃至亦不见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可与众学？善现大言：乔释迦，色色性空，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性空，乃至如来应证等觉，如来应证等觉性空。乔释迦，诸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，不见色乃至识，乃至不见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可以中学，何以故？乔释迦，不可色空见色空，不可色空学色空，如是乃至不可如来应证等觉空见如来应证等觉空，不可如来应证等觉空学如来应证等觉空。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不与空学，是菩萨摩诃萨未与空学，何以故？无二分故。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不与色空学，乃至不与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空学，是菩萨摩诃萨未与色空学，乃至未与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空学，何以故？无二分故。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以无二为方便与色空学，乃至以无二为方便与诸如来应证等觉空学，是菩萨摩诃萨能以无二为方便学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学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学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学断界，乃至无为界，学苦集灭道圣地，学四念住，乃至八乘道之，学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学八解脱，九次第定，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学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学五眼六神通，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学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， 学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学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学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乃至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学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、独觉、菩萨及诸如来应正等觉。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能以无二而为方便，学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如来应正等觉，是菩萨摩诃萨能以无二而为方便，学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清净佛法。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能以无二而为方便，学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清净佛法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为色增故学，不为色减故学，乃至不为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增故学，不为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减故学。可以故，乔释迦，以色乃至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二分故。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不为色增故学，亦不为色减故学，乃至不为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增故学，亦不为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减故学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为摄受色故学，亦不为灭坏色故学。如是乃至不为摄受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故学，亦不为灭坏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故学。可以故，乔释迦，摄受灭坏无二分故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如是学时，不为摄受色故学，亦不为灭坏色故学，乃至不为摄受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故学，亦不为灭坏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故学也。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，舍利子。诸菩萨摩诃萨，如是学时，不为摄受色故学，亦不为灭坏色故学，乃至不为摄受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故学，亦不为灭坏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故学。是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因缘故，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不为摄受色故学，亦不为灭坏色故学，乃至不为摄受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故学，亦不为灭坏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故学？善现答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不见有色是可摄受即可灭坏，亦不见有能摄受色即灭坏者，乃至不见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是可摄受即可灭坏，亦不见有能摄受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即灭坏者。可以故，舍利子，以色等法若能若所，内外俱空，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不见诸法是可摄受即可灭坏，亦复不见有能摄受即灭坏者，而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素能承办一切之智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素能承办一切之智也？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素能承办一切之智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 是菩萨摩萨如是学时，与一切法不为摄受，不为灭坏，为方便故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萨如是学时，与一切法不为摄受，不为灭坏，为方便者，云何能承办一切之智也？善现答言：是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色乃至识，若生若灭，若取若舍，若染若净，若合若散，若增若减，乃至不见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若生若灭，若取若舍，若染若净，若合若散，若增若减，所以者何？以色乃至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皆无自性，都不可得。如是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不见生灭乃至增减，以无所学无所承办而为方便，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承办一切之智。而时天地士问舍利子言：大德，诸菩萨摩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当与何求？舍利子言：乔使家，诸菩萨摩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当以前说善现品求。时天地士为善现言：尊者神力为义持故，令舍利子作是说也。善现言：乔使家，非我神力为义持故，令舍利子作如是说。天地士言：是谁神力为义持故，令舍利子作如是说？善现报言：是佛神力为义持故，令舍利子作如是说。天地士言：一切法无依持，如何可言是佛神力为依持故，令舍利子作如是说？善现告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一切法无依持，是故如来非能依持，非所依持，但为随顺世俗法故，说为依持。乔使家，既无依持，如来不可得，离无依持，如来不可得，无依持真如中，如来不可得，如来中无依持真如不可得，无依持法性中如来不可得，如来中无依持法性不可得。乔使家，即色如来不可得，离色如来不可得，色真如中如来不可得，如来中色真如不可得，色法性中如来不可得，如来中色法性不可得。如是乃至即一切相智，如来不可得，离一切相智，如来不可得，一切相智真如中如来不可得，如来中一切相智真如不可得，一切相智法性中如来不可得，如来中一切相智法性不可得。何以故？乔使家，如来与色非合非散，如来与离色非合非散，如来与色真如非合非散，如来与离色真如非合非散，如来与色法性非合非散，如来与离色法性非合非散。如是乃至如来与一切相智非合非散，如来与离一切相智非合非散，如来与一切相智真如非合非散，如来与离 一切相至真如，非合非散。如来与一切相至法性，非合非散。如来与离一切相至法性，非合非散。乔世家，彼尊者舍利子所说，是与一切法非即非离，非合非散。如来神力而为依持，以无依持为依持故。复次，乔世家，如先所问，周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当与何求者？乔世家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与色求，不应离色求，如是乃至，不应与一切相至求，不应离一切相至求。何以故？乔世家，若色，若离色，乃至若一切相至，若离一切相至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若求如是一切，非合非散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，非色非离色，乃至非一切相知，非离一切相知，非色真如，非离色真如，乃至非一切相智真如，非离一切相智真如，非色法性，非离色法性，乃至非一切相智法性，非离一切相智法性。何以故？乔世家，如是一切皆无所有都不可得，有无所有不可得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，非色非离色，乃至非一切相智，非离一切相智，非色真如，非离色真如，乃至非一切相智真如，非离一切相智真如，非色法性，非离色法性，乃至非一切相智法性，非离一切相智法性。时天地士白善现言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波罗蜜多，是无量波罗蜜多，是无边波罗蜜多。诸欲留者，于此中学，得欲留果；诸依来者，于此中学，得依来果；诸不还者，于此中学，得不还果；诸阿罗汉者，于此中学得阿罗汉果；诸独觉者，于此中学得独觉菩提；诸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能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报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何以故？乔世家，色大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大，乃至一切相智大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大。所以者何？以色乃至一切相智前后中际皆不可得，故说为大。有彼大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说为大。乔世家，色无量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。乃至一切相智无量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。所以者何？以色乃至一切相智量不可得，犹如虚空量不可得，色等一耳，故说无量。乔世家，虚空无量故，色等亦无量；色等无量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。乔世家，色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 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，乃至一切相智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所以者何？以色乃至一切相智，若中若边，俱不可得，犹如虚空，若中若边，俱不可得。色等一耳，故说无边。乔世家，虚空无边故，色等亦无边。色等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复次乔世家，所缘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天地誓言，云何所缘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善现答言，一切之智所缘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复次乔世家，法界所缘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天地誓言，云何法界所缘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善现答言，法界无边故，所缘亦无边，所缘无边故，法界亦无边，法界所缘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复次乔世家，真如所缘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天地誓言，云何真如所缘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善现答言，真如无边故，所缘亦无边，所缘无边故，真如亦无边，真如所缘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复次乔世家，有情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天地誓言，云何有情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善现答言，于云何言有情，有情者是何法增于？天地誓言，有情有情者，非法增于，亦非非法增于，但是假立刻名所设，无是名所设，无原名所设。善现复言，于云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，未亦显示有实有情否？天地誓言，否也，大德。善现告言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，既不显示有实有情，故说无边，以彼中边不可得故。乔世家，于云何？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今净切沙等劫。注：说诸有情名字，此中颇有有情，有生有灭否？天地誓言，否也，大德。何以故？以诸有情本性净故，彼从本来无所有故。善现告言，由此我说有情无边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乔世家，由此因缘，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说为大无量无边。第三分，现速度波品第五之一。儿时，会众天地士等，欲界诸天、梵天王等、色界诸天及一舍那神仙天女，同时三番高声唱言：善哉善哉，大德善现，乘佛神力， 佛位一持，善为我等世间天人分别开示微妙法性。所谓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、摩诃萨，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说修行，不远离者，我等与彼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犹如如来应证等觉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，无法可得，所谓此中无色可得，亦无受想行识可得，如是乃至无一切智可得，亦无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得，虽无如是诸法可得，而有施舍三乘圣教，为声闻独觉无上乘圣教。而是佛告诸天等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，虽无色等诸法可得，而有施舍三乘圣教。若菩萨蒙萨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能如说行，不远离者，如诸天等皆应至诚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犹如如来应证等觉。所以者何？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，虽广说有三乘圣教，而说如来都不可得，非即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来可得，非离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来可得，非即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如来可得，非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如来可得，非即真如乃至不碎界如来可得，非离真如乃至不碎界如来可得，非即断界乃至无为界如来可得，非离断界乃至无为界如来可得，非即苦集灭道圣地如来可得，非离苦集灭道圣地如来可得，非即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如来可得，非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如来可得，非即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如来可得，非离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如来可得，非即八解脱、九次第定如来可得，非离八解脱、九次第定如来可得，非即空无相无缘解脱门如来可得，非离空无相无缘解脱门如来可得，非即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如来可得，非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如来可得，非即无眼六神通如来可得，非离无眼六神通如来可得，非即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来可得，非离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来可得，非即无妄施法恒诸舍性如来可得，非离无妄施法恒诸舍性如来可得，非即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如来可得，非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如来可得，非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来可得，非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来可得。天等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精勤修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，是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能正修行，常不舍离，是故汝等应当至诚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彼菩萨摩诃萨，犹如如来应证等觉。天等当知，我与往昔燃灯如来应证等觉出现事实，莲花王都似街道首见燃灯佛，现五净花，不发眼泥， 闻正法要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变得不离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。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基于无量无边佛法。十，燃灯佛即便受我无上正等大菩提记，作是言：善男子，如与来世过无数劫，于此世界贤劫之中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，应证等觉，明行圆满，善事世间界，无上丈夫，调于世，天人师佛，波切凡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度无量众，使诸天等俱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素能摄受一切之智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色乃至食无取无舍，如是乃至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取无舍。而时佛观四众和合，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并四大王众天，辗转乃至色究竟天，皆来集会，同为明证，即便故命天地誓言：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乌波娑迦、乌波斯迦，若诸天子，若诸天女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不离一切之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精勤修习，如理思维，为他广说，当知是备，一切恶魔即彼眷属不能得辩为过。乔释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善住色空，无相无愿，乃至善住一切相之空，无相无愿，不可以空而得空变，不可无相得无相变，不可无愿得无愿变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诸法皆无自性，若能得变，若所得变，若识若触若恼害事，俱不可得。破此乔释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人非人等，皆不得变。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常勤修习，慈悲喜舍。是故一切人非人等，不能恼害。不辞乔释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终不恒为诸险恶缘之所伤害，亦不恒死。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常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与诸有情正安养故。不辞乔释迦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广果天，以法无上菩提心者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未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皆应不离一切之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。不辞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不离一切之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在空德，若在旷野，若在险道及危难处，终不不畏 惊恐毛竖，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不离一切之至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善修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故。十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四大王种天，乃至色究竟天等，俱施合掌，同白佛言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不离一切之至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常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、受持、读诵、精勤修学、如理思维、书写、解说、广令流布，我等常随恭敬拥卫，不令一切灾横侵恼。所以者何？此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即是菩萨摩诃萨故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令诸有情永断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、阿苏罗等诸险恶趣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令诸天人、药叉、龙等永离一切灾横、饥疫、贫穷、饥渴、寒热等苦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令诸天人、阿苏罗等永离种种不如意事，所住之处兵戈永息，一切有情慈心相向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十善业道，若色境虑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若断界乃至无为界，若苦集灭道圣地，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若八解脱九次地定，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若无眼六神通，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若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若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刹帝利大族、婆罗门大族、长者大族、居士大族、诸小国王、转轮圣王、普臣辽佐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四大王种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、凡众天，乃至色究竟天、空无边处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欲留相欲留果、欲来相欲来果、不还相不还果、阿罗汉相阿罗汉果、独觉相独觉果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诸菩萨摩诃萨、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、即修种种菩萨圣行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如来应证等觉、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、转妙法轮、度无量众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佛法僧宝、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世尊，由此因缘，我等天众及阿苏罗、诸龙、药叉，并诸大力人、非人等，常应随主恭敬守护此诸菩萨摩诃萨众，不令一切灾横侵恼，令于般若波罗蜜多听闻、受持、读诵、修学、如理思维、书写等事常无间断，而使佛告天地等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不离一切之至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常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、受持、读诵、精勤修学、如理思维、 书写写脱广令流布，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即是菩萨摩诃萨。由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令诸有情永断恶趣，乃至三宝出现世间，与诸有情作大扰矣。是故汝等诸天龙神及大势力人非人等，常应随主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勤加守护此菩萨摩诃萨，勿令一切灾横侵恼。汝等若能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勤加守护如是菩萨摩诃萨者，当知即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勤加守护我及十方一切如来应证等觉。是故汝等一切天龙药叉神仙阿苏罗等，常应随主此菩萨摩诃萨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勤加守护，勿令一切灾横侵恼。汝等当知，假使充满三千大千堪忍世界声闻独觉，譬如芦苇、甘蔗、竹林、稻麻、丛等，坚无空隙，有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于彼福田以无量种上妙乐具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尽其行受。若复有人经须臾请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一出发心，不离六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，以前功德彼此福聚百分不及矣，千分不及矣，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矣。所以者何？不由声闻独觉称故，有菩萨摩诃萨及诸如来应证等觉出现世间，但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声闻独觉及诸如来应证等觉出现世间。是故汝等一切天龙及大势力人非人等，常应守护恭敬供养尊重赞叹是菩萨摩诃萨，勿令一切灾横侵恼。汝等由此所获福聚，与天人中常得安乐，乃至证得究竟涅槃，穷未来际作大扰矣。使天地士寻白佛言：甚其稀有，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书写解说，广令流布，摄受如是宪法胜利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从一佛国去一佛国，亲近成事诸佛世尊，与圣善根随所心乐，以与诸佛恭敬供养尊重赞叹，既能生长领素成满，与诸佛所听受正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忘失所闻法要，素能摄受足性圆满，父母圆满，生身圆满，眷属圆满，相好圆满，光明圆满，眼耳圆满，音声圆满，陀罗尼圆满，三摩地圆满，复以方便善巧力故变身如佛，从一世界去一世界，至无佛国，赞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赞说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赞说真如乃至不思界，赞说断界乃至无为界，赞说苦集灭道圣地，赞说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赞说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赞说八解脱九次第定，赞说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赞说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赞说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赞说无眼六神通，赞说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 再说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再说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再说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再说佛宝法宝僧宝，复以方便善巧利故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随宜安置三乘法中，令永解脱生老病死，证无余意般涅槃界。或复拔济诸恶去苦，令天人中受诸妙乐。使天地士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甚为稀有。若能摄受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具足摄受六种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亦为具足摄受欲留亦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尔时世尊告天地士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若能摄受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具足摄受六种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卷第500。